醉了，我的爱人，我的眼睛有两个你，三个你，十个你，半个你。不要抱歉，不要告别，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，没有人会说谎。